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五章坠落的勇士第十二集。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感觉有许多年那么漫长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大家就惊跳起来，转向沙沙作响的树丛和灌木丛，希望能看到某个失踪的凤凰社成员安然无恙地从树叶间一跃而出。突然，一把扫帚在他们头顶上显出形状，朝地面疾驰而来。 是他们！ 赫敏叫道。唐克斯落地时滑出很远，蹭得泥土和卵石四处飞溅。 莱姆斯！ 随着一声喊叫，唐克斯跌跌撞撞地下了扫帚，扑进卢平怀里。卢平神情严峻，脸色苍白，似乎说不出话来。罗恩晕头晕脑地朝哈利和赫敏跑过来。 你们都没事吧？ 罗恩喃喃地说。赫敏奔过去紧紧搂住了他。 我还以为。 我没事。 罗恩拍着赫敏的后背说。 我挺好。 罗恩真了不起。 谭克斯不情不愿地松开卢平，兴奋地说。 太棒了，击昏了一个食死徒，正好击中脑袋，要从飞行的扫帚上瞄准一个移动目标。 真的？ 赫敏说，仍用双臂搂着罗恩的脖子，一边抬头看着他。 老是用这种惊讶的口吻。 罗恩有点气呼呼地说，挣脱了赫敏。 我们是最后回来的。 不是。 金妮说。 我们还在等比尔、芙蓉、风眼汉和蒙顿格斯。罗恩，我去告诉爸爸妈妈你没事儿。 他跑进了屋里。 你们怎么耽搁了？出什么事了？ 卢平听起来简直在生坦克斯的气。 贝拉特里克斯。 坦克斯说。 他不顾一切地想抓我，就像想抓哈利一样，莱姆斯。他千方百计想要我的命。我真希望当时击中他。我应该击中贝拉特里克斯的。不过我们肯定击伤了罗道夫斯。后来到了罗恩的穆利尔姨婆家，却错过了门钥匙，他把我们好一顿埋怨。 卢平下巴上的一块肌肉在跳动，他点点头，但似乎再也说不出话来。 你们大家情况怎么样？ 坦克斯转向哈利、赫敏和金斯莱问。他们各自讲述了旅途上的遭遇，可是比尔、芙蓉、风眼汉和蒙顿格斯一直没有回来。这事实像盐霜一样压在他们心头，冰冷的寒意越来越叫人无法忍受。 我得回唐宁街了，一小时前就应该到那儿的。 金斯莱最后扫了一眼天空，说道： 他们一回来就告诉我。 卢平点点头，金斯莱朝大家挥了挥手，穿过黑暗朝大门口走去。哈利隐约听见扑的一声轻响，金斯莱一出漏居的范围就幻影移形了。维斯莱夫妇快速奔下后门台阶，后面跟着金妮。夫妇俩搂了搂罗恩，又转向卢平和唐克斯。 谢谢你们。 维斯莱夫人说。 为了我们的儿子，谢谢你们。别说傻话了，茉莉。 唐克斯立刻说。 乔治怎么样？ 卢平问。 他怎么了？ 罗恩尖声问。 他失去了。 维斯莱夫人后面的话被一片高喊声淹没了，一匹夜骑赫然出现在天空，降落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。比尔和芙蓉从夜骑背上滑下来，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，但并没有受伤。 比尔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。 维斯莱夫人跑上前去，但比尔只是草草地搂了他一下，便直视着父亲说。 风眼汉死了。 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动弹。哈利觉得内心的某种东西在坠落，坠落，坠入地下，永远地离他而去。 我们看见了。 比尔说。芙蓉点点头，在厨房窗口的灯光映照下，他面颊上的泪痕闪闪发亮。 我们刚刚突破包围圈，事情就发生了。风眼汉和顿格就在我们近旁，也是在往北飞。伏地魔，他会飞，直接就去追他们了。 董哥吓坏了，我听见他高声大叫，风眼汉想让他住嘴，没想到他幻影移形了，伏地魔的咒语不偏不倚地击中了风眼汉的脸，风眼汉朝后一倒，从扫帚上摔了下去。我们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，毫无办法，有六七个人在后面追我们。 比尔说不下去了， 你们当然没有办法， 卢平说。大家站在那里面面相觑，哈利完全不能理解，风眼汉死了，这不可能，风眼汉那么强悍，那么勇敢，久经死亡的考验。最后大家虽然没有说出口，但也明白再在院子里等待已经毫无意义，于是都默默地跟着维斯莱夫妇返回陋居，走进客厅。弗雷德和乔治正在那里哈哈大笑。 怎么了？ 弗雷德在他们进去时看了看他们的脸，问道。 出什么事了？谁？ 风眼汉， 维斯莱先生说。 死了。 双胞胎兄弟脸上的笑容变成了惊愕，一时间似乎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唐克斯用手帕捂着脸默默哭泣，哈利知道他跟风眼汉一直很亲密，是风眼汉在魔法部里最好的朋友，深受风眼汉的关照。海格席地坐在几乎被他占满的墙角，用他桌布那么大的手帕擦着眼泪。比尔走到餐具柜前，拿出一瓶火焰威士忌和几个玻璃杯。 来。 他一挥魔杖，让12个斟满酒的玻璃杯飞到屋里每个人手中，然后自己高举起第13个杯子。 敬风眼汉。 敬风眼汉。大家齐声说道，举杯饮酒。 敬风眼汉。 海格打了个嗝，比别人慢了一拍，像是回声。火焰威士忌灼痛了哈利的喉咙，似乎驱散了麻木和不真实感，使他在灼烧中重新有了感觉，有了某种类似于勇气的东西。 这么说，蒙顿格斯消失了。 卢平一口喝干他杯里的酒，说道。气氛立刻变了，每个人都神色紧张地望着卢平。在哈利看来，大家既希望他说下去，又有点害怕将会听到的话。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 比尔说。 在回这里的路上，我也有过那样的怀疑，因为他们似乎知道我们要来，不是吗？但告密的不可能是蒙顿格斯，他们不知道会有七个哈利，我们一出现就把他们搞糊涂了。也许你已经忘了，这个替身的点子就是蒙顿格斯提出来的。他为什么不把最关键的一点告诉他们呢？我认为顿格当时是紧张了，仅此而已。他本来就不想来，是风眼汉强迫他的。神秘人直接朝他们追去，换了谁都会惊慌失措。 神秘人的做法跟风眼汉预料的完全一样。 唐克斯抽噎着说。 风眼汉说，神秘人肯定以为真的哈利会跟最强悍最有经验的奥罗在一起，他首先去追风眼汉，等蒙顿格斯露了馅儿，他才回身去追金斯兰。 是啊，那都没有问题， 芙蓉毫不客气地说。 可是仍然无法解释，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今晚转移哈利，不是吗？肯定有人大意了，有人不小心把日期透露给了外人，这样才能解释他们只知道日期但不知道整个计划。 他默默地瞪着大家，看有谁提出反驳，他美丽的脸上仍然印着泪痕。没有人说话，只有海格大手帕后面的打嗝声打破沉默。哈利看着刚才冒着生命危险救了自己的海格。海格，他爱戴和信任的海格，曾经为了换取一个火龙蛋受人哄骗，把重要的情报泄露给了伏地魔。 不会， 哈利大声说道。大家都吃惊地望着他，火焰威士忌似乎使他的声音放大了。 我的意思是，其 即使有人不小心犯了错误。 哈里继续说， 泄露了消息，我知道他们肯定不是故意的，不能怪他们。 他说话的声音还是比平常大一些。 我们必须彼此信任，我信任你们大家，我认为这个房间里的人谁也不会把我出卖给伏地魔。